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。 给喜欢童话故事的孩子最好吃的糖。这是妞妞在首都机场遇到的可爱故事。妞妞今天一早就到了首都机场，准备呢乘中午的班机回家。由于时间尚早，妞妞啊就坐在候机大厅一角的长椅上，读起了梅子涵老师写的《阅读儿童文学》。这是一本介绍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书，上面呢有梅老师的阅读感受，而且还配有相应的图书照片。妞妞一直很喜欢梅老师做的童书推荐，喜欢他对儿童文学的认知和感悟，所以啊，每每读到梅老师的推荐文字，总是非常用心的。这一次呢，也不例外，以至于妞妞都没有发现身边来了一位特别的大朋友。这是一位来自英国的留学生，20来岁。尽管啊穿着很休闲，但是呢举手投足间还是透着英国人的那种中规中矩的绅士气质。当然这些描述都是妞妞开始与他交谈之后的观察所得，而在他刚刚坐到妞妞身边的时候，妞妞呀还沉浸在梅老师的那些文字里呢。妞妞当时正看到梅老师对于德国著名的儿童文学家米切尔·恩德的代表作《欧菲利亚的影子剧院》的介绍，这是妞妞十分喜欢的一部作品，而梅老师的介绍呢，也非常的动人和到位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只手伸到了妞妞跟前，手心里啊，托着两颗包装的很漂亮的糖果。妞妞听见一个声音说 ,To you!妞妞抬起头，看到了一个大男孩很和善很阳光的笑脸。他指了指手中的糖果，用有些生硬的汉语说，这个给你。妞妞笑着接过来说 Thank you, but why? 他似乎很高兴妞妞会那么一点英文，于是呢指着书页上印着的 Ophelia 的影子剧院的那张图片，用英文兴奋地说开了，大体意思是他很小的时候就读过这个故事，是他的祖母讲给他听的。后来啊，他自己能认字儿了，就买了绘本，一遍一遍的看。这是一个好故事，很棒很棒。妞妞听后笑了，说 ,So you decide to reward this good story to Candy? 大男孩很开心的哈哈笑了。他有些顽皮的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，然后低下头想了想，而后用中文一字一句地说，我的奶奶总是说，应该给喜欢好故事的孩子吃最好吃的糖果。这一次轮到妞妞哈哈地笑了，妞妞冲他竖起了大拇指说，你的中文说得很好，你的奶奶一定是一位非常可爱的老太太。而后我们聊了起来，在内容上啊，主要是谈论一些我们都很熟悉的童话故事，在语言上呢，基本上属于礼尚往来，中西合璧，一会儿说英文，一会儿说中文，都说不通的时候就打手势。妞妞当时在想，尽管啊，童话故事必须被译成不同的语言和版本，才能跨越国界，传得很远，但是那些可爱的童心却是没有国界，畅通无阻的。很快，这位外国朋友该去办理登机手续了。妞妞拿出了刚才的那两颗糖，对他说，一人一个吧，因为这里有两个喜欢好故事的孩子。这个大男孩笑了，很高兴地拿过一颗糖，剥开放进了嘴里。妞妞也剥开了另一颗，放进了自己嘴里。然后我们就这样含着糖说再见了。不想再多说什么了，总之妞妞很高兴能有这样一段偶遇，尤其是跟童话有关的偶遇。